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3章，那个狱警一讲完就即刻腾腾声咁跑开咗。我同阿豆腐啊百无聊赖喺个监仓入边等咗半个几钟头，佢终于就有消息传过嚟啦。佢话顾文敏行唔开，不过就带嚟咗一句话，佢话一切交俾我。我同阿豆腐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都唔能够理解顾文敏呢句话系咩意思。阿豆腐揣测讲，佢嘅意思系佢会諗办法将我哋搞出去。咁既然想救我哋，当初又点解要拉我哋呢？喺我哋三个人仲未有交情嘅时候，顾文敏要拉我哋咁天经地道啫。不过顾文敏本来就唔系话一个人行动嘅，估计后嚟系想保我同阿豆腐，亦都冇办法。睇而家个样，佢可能正喺度做紧嘢，想用关系将我哋搞出去。谂到呢度，我对顾文敏喺心里边嘅嗰一丝隔阂亦都消失咗，于是就同阿豆腐两个人啊耐心咁等。第三日到咗食饭时候，但系呢就迟迟都唔见有人送饭菜过嚟。我同阿豆腐啊趴喺个铁栏杆嗰度望到实。过咗阵间，见到顾文敏穿着一身嘅警服，慢慢行过嚟，身边仲跟咗两个狱警，示意佢哋要将个门打开。个门打开咗之后，亦都唔俾我同阿豆腐讲嘢机会。顾文敏啊，神情严肃，对我哋打咗个手势讲： 可以走啦，跟我过嚟。 睇佢嘅样，而家可能啊唔系讲说话嘅时候，能够出去就梗好啦。我同阿豆腐都唔废话啦，两个人就跟喺阿顾文敏后边，冇几耐就行咗出个监仓。喺个监仓外边嘅一片空地停咗好多嘅车，顾文敏就带住我哋上咗车，转身佢掟咗个钱包俾我讲： 你哋嘅证件同埋卡喺呢段时间我都帮你哋搞好咗啦，事情呢有啲棘手，我暂时先将你哋搞出嚟。不过。 豆腐啊，急咁讲： 喂，不过咩啊？千祈唔好话要再将我拉翻翻去啊！我都就快谷死喺入边。 顾文敏似乎好似有啲咩难言之隐，透过个后视镜睇咗我一眼，微微咁摇咗下头讲： 嘿，一言难尽，事情最终系咩结果，我都讲唔埋。虽然我系呢一次行动嘅负责人，但系。及住呢个案嘅唔单止系我一个人，我仲全力将件事情啊压落去啦。你哋可以先做自己嘅事，一切就等我消息啦。 事情做到呢个份上，睇嚟顾文敏亦都花咗好多心思。我同阿豆腐喺呢段时间里边喺入边咁休养生息，面色亦都红润起上嚟。反而睇到顾文敏好靓嘅面上边就带住疲乏嘅神色，我心里边一软，亦都唔再提案子嘅事。我就问佢：当时喺嗰个水窟窿里边，你系点逃出嚟噶？唔通女叔亦都救咗你？ 女叔？ 顾文敏拧咗下头，佢嗰条好秀丽嘅眉头轻轻一挑，佢讲： 其实。我哋喺特训嘅时候都有练过潜水，落水之后女叔好快就消失咗啦。我睇你同阿小豆都晕咗过去，所以我就拖咗你哋两个上岸。上咗岸之后冇睇到其他人。 豆腐啊，牙咗声讲：吓，原来喺水底里面救我嘅系你啊！哇，犀利啊，顾大美女，你啊真系唔够意思啊！呢一手你真系藏得好深、啊。 可能睇见我同阿豆腐都消咗气，顾文敏一直梗绷嘅神色亦都松弛咗落嚟。佢噗嗤咁笑，开玩笑咁讲： 凡事唔能话一手啊，点得噶？到啦！ 说话间，佢喺一间酒店嘅门口啊停咗落嚟。 从个袋里面揞出张房卡，佢已经同我同阿豆腐就订好咗房间，叫我哋先喺酒店度休息下，接下嚟嘅时间我哋返深圳亦都得，喺北京留又更加好，因为事情仲未解决，出咗咩事就就近商议。顾文问自己仲有公事，于是佢就开车离开咗啦。豆腐望住呢部慢慢远去嘅车，感叹咁讲：哇，几好嘅女人呢，乜嘢事都搞到妥妥当当。喂，老陈啊，我觉得你同阿顾大美女点啊？你哋两个八字究竟有冇一撇啫？我啊冇理佢。豆腐见我冇出声，佢又讲啦：哎呀，喂，你个靓仔唔通仲想拣嗰个姓萧嘅咩？嗰个女人鍾意嘅唔系你，系你啲钱啊！你啊唔好再沉迷喺嗰个美色度啦。再讲顾美女都唔差过佢啊。我啊冇理啊豆腐，自己就向酒店嗰边行过去，心里边却不由得就諗起咗萧静。毕竟我同佢都相处咗三年，喺呢三年里面快乐嘅日子亦都唔少嘅。如果话要将佢放低，我真係冇咁爽快嘅。但係求先顾文文将钱包递俾我嗰一刹那，我觉得自己好冷淡嘅心好似突然间俾啲温水淋咗下咁。萧静习惯咗我对佢好，习惯咗我对佢照顾，习惯咗我喺疲劳嘅应酬之下仲要拖住疲劳嘅身体去照顾佢。但係除此之外，佢似乎从来都唔肯为我做啲咩嘢。曾经佢为我落过一次厨啊，然后就讲话俾啲油烟分到啲皮肤好难顶，第二日就搵我攞钱去做美容添。从来冇一个女人好似顾文文咁照顾我，为咗我仲要将自己搞到疲乏不堪。我自己咁諗下諗下，忍唔住切一声就笑咗出嚟。豆腐即刻惊愕咁讲：喂，你个靓仔发神经啊？唔係，我头先发现我以前真係好蠢呢。豆腐好似有啲不明所以，闹咗佢我变态，咁就瞓喺个梳发上面睇电视啦。我真係冇好似佢咁大条神经，唉，到而家咁样样仲可以翘起嘅二郎腿，咩事都唔使操心。我就趁住豆腐睇电视嘅时间，同赵老头打咗个电话。接电话嘅依然都系登峰楼嘅员工，咁就冇几耐就转俾咗赵老头。我都未开口，佢嗰边就讲啦：我知道你哋发生嘅事情，啲嘢攞到咗未啊？我一听就暗暗闹呢啲咁嘅死老鬼，我同豆腐关咗个监入边嘅时候，佢乜嘢事都唔做，而家就好意思话提攞嘢。我于是乎淡淡咁讲：唔通冯光一冇讲俾你听啲嘢俾边个攞咗去咩？赵老头而家嘅声音嘅嘶哑，显得好似有啲火气。佢讲：如果唔系为南京出咗事，亦都唔至于俾人食夹棍啦、啊。乜嘢俾条蛟龙吞咗？我睇啊，阿南京同埋小罗十有八九都系俾阿女叔怼冧咗啊！听佢咁嘅意思，似乎佢系认为魏南京同埋罗德仁其实系俾女叔搞死。我先前对女叔呢个人啊冇咩好感，总系觉得佢行事啊太过完美，有一种令人哋睇唔透嘅感觉。而经过蛟龙呢一件事，我虽然呢就冇改变自己当初嘅諗法，不过对于女叔亦都唔系话咁仇视啦。唔理佢嘅目的系点，但系佢毕竟救过我，亦都系不争嘅事实。于是我就讲：唉，怪呀，只系怪魏南京死得太早，你而家揾我都冇用，啲嘢喺女叔手里面。赵二爷，你手眼通天，要将啲嘢从女叔手里面攞过嚟，应该都唔系咩难事啫。女叔呢个搭档系你哋安排嘅，呢啲嘢 我亦都系从鬼王御龙墓里面攞咗出嚟。你自己安排嘅人吃黑就吃到你头上，都唔肯将啲嘢交俾你，咁就同我无关啦。我该办嘅嘢我都办晒啦，陈词留低嘅唔该你可唔可以俾我啊？赵老头喺嗰边可能都被激亲，重重咁哼咗一声，阴森森咁讲： 你讲得冇错，啲嘢就按照约定，我亦都应该俾你。不过呢件嘢我必须要攞到镇海石以后先可以俾。 点解啊？ 当初我哋就係咁约定嘅，而且冇镇海石嗰件嘢就算交俾你又有咩用呢？ 未等我答话，赵老头跟住就讲： 睇个样你哋亦都有贵人相助，咁我就唔再喺你身上多费功夫啦，等我消息啦。 赵二爷讲完就啪一声将个电话挂低咗。我顶你个肺啊，即使系我再有定力啊，我都忍唔住闹咗一句。转头我将呢件事同阿豆腐一讲，豆腐啊猜疑咁讲： 唔通你老豆留俾你嘅嘢，仲要同呢个白泥斗搞镇海石有关？我啊点解觉得姓赵嗰条老嘢喺度困我哋啊？你打算点做啊？ 我老虎唔发威，佢就将我当病猫。既然佢咁鬼想攞到呢个镇海石，我就唔俾佢如意。豆腐惊我咁讲： 吓，你打算去搵阿吕叔啊？用咩办法搵啊？当初我哋都冇交换电话号码喎。 我讲：倒斗或蘑菇嘅人，电话随时都喺度换，就算有电话号码，而家都搵唔到人嘅咧。吕叔喺个道上名声咁大，我哋可以打听打听嘅。 吓，点打听啊？ 喺呢个行业里面，消息流传得最广嘅，当然就系古玩市场啦。唔理系想收货嘅，或者想卖货嘅，或者系想组织长眼或蘑菇嘅，都会同嗰啲地方脱唔开关系。啱啱好喺潘家园就系人气最旺嘅古玩地。如果论起规模，佢呢就比唔上深圳嘅古玩城。但系有一点，潘家园嘅年份就摆喺嗰度嘅，睇起上嚟似乎已经过咗时，冇咩琉璃厂一类咁嘅气派。但系暗地里啊，大有买卖嘅层出不穷。呢、这个地方人好似流水咁，边个亦都唔记得边个，去嗰度打探消息就最稳妥唔过啦。依家啱啱系下午。潘家园晏昼六点钟就要关门，我同阿豆腐就计划第日先去啊。我哋两个人亦都冇其他嘅乜嘢衣物，我哋出门就点咗个火锅当食晚饭，跟住就喺附近买咗两套衫，其他嗰啲咁样样嘅杂杂杂杂嘅嘢，上网啊查到啲消息，翻去就瞓觉啦。第二日，我同豆腐一早就起身。打咗个的士就一路去到咗潘家园。旧阵时嘅潘家园原来系一个旧物交换嘅市场，由于系旧物嘅交易，所以呢时不时就会有人执漏咁买到咗古货。久而久之就专门有人嚟呢度淘宝，咁就慢慢发展成而家以古玩交物为主嘅市场。当然古玩呢一样嘢，十件有九件都系假嘅，摆喺个台上边嘅都算唔得啲咩好货，真正嘅好嘢都系喺地下交易嘅。以前去潘家园仲有鬼市，亦都系夜市。黎明前夕，潘家园就空空荡荡，嗰时候冇啲咩摄像头，亦都冇咩全方位防盗铁门之类嘅嘢，一入夜。潘家园里面就黑蒙蒙一片，摆鬼市嘅人就攞住啲布铺喺个地下，上边就摆放住一啲需要交易嘅嘢。点解会被叫做鬼市呢？因为呢啲人都系夜晚出嚟做买卖嘅， 搞嘅嘢大多数都系来路不明，见唔得光嘅。买卖双方都要趁住黑夜交易，相互亦都睇唔清对方嘅样，需要咩嘢全凭一套暗语。譬如有人喺身前边铺一块布，上边杂七杂八咁啊摆一堆假货，旁边就会点一支白蜡烛，而喺蜡烛嘅旁边就会摆一碗清汤寡水嘅青菜汤。唔懂门路嘅人呢，行过一睇，以为喺呢个人租唔起咩摊位，趁住夜晚黑嚟摆摊嘅穷佬。但系在行嘅人从各方面就能够睇出端倪，譬如白蜡烛，蜡烛呢就有照明咁嘅意思啊，照明个名字同个名字系通嘅。所以的意思就讲，我呢度专门系收从蘑菇挖出嚟嘅冥器。至于旁边嗰一碗青菜汤就更加不得了啦。青菜汤系青色嘅，青色就即系青铜嘅颜色咁解。摆一碗青菜汤喺个摊位嗰度做嘅都系大买卖。就算你手里边有杀头嘅青铜货，佢亦都够胆收。买家同卖家做交易嘅时候，亦都唔直接讲价嘅，当先仲有一套暗语同埋手势。